你过来一下，这个麦克风。再一次有机会聚在一起，也带领啊陈彪牧师，这个感谢主带领他平安来到我们当中，啊，我们这个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他，啊，就提醒一下，等一下我们聚会完了以后有晚餐，这个今天晚上吃的是 Subway sandwich， 很健康，很健康，很多青菜在里面 ，OK。 5点半开饭还是6点钟开饭？ 六点钟开饭 ，Right。 大家平安，你们有没有睡午觉的习惯呢？ 应该都没有哈，应该是没有。我们今天那个中午的时候，上午的时候跟那个崔牧师去看了那个你们这附近很著名的建筑师的家园，然后他们那有一个 boarding school， 然后挺有意思的。就想起这个跟我们今天培训其实蛮有关系的。那其中他那里头这个人，当然他的父亲是一个 Unitarian 的一个牧师，基督教的一个旁支，然后已经就是走歪掉了。但是呢，他们仍然里头敬拜的他，在他那个房间里有很多以赛亚的书的这个一些金句，他们喜欢的，包括这个这个建筑师，他也是用这个耶稣基督的 model， 然后来带领他的这些门徒的 apprentices， 听这个很有意思。他自己是在你们这个大学读了一年之后，就到芝加哥跟随一个很著名的这个建筑师，然后开始他的生涯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来看待我们的教育的时候，究竟是这种正规的教育和就是传统的教育啊，和我们这种 informal 的甚至是 non-formal 的这种 education， 其实有很不同的看法。在教会的教导中，如果成人，我们特别讲我们成人的这个培训，其实很多呢，既不是属于正规的拿学位的，又不属于这个随意的，更多的是属于目前在教育体系里头把它称为叫 non-formal， 是有 curriculum， 但是呢是有很大的 flexibility 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个教会中的培训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带领他的门徒的模式，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模式。你想想我们在读硕士和博士的时候有几个老师，当然跟很多老师学，最后是你的指导老师跟你经常的对话，那个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 model。 不过今天我们大量的是复制这个产品，而非是复制出产生出一个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可以讨论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呢花点时间呢来看这个，我们昨天看了这个整个的定义，这五个功能，教会建筑在使徒的根基，建筑在教会的这个这样的这个，你们知道这个对宗教改革之后对整个的教会的定义，我们都可能有一些人都知道，对吧？大公信、使徒信，然后在这个方面还有教会的这个，我们都提到教会的这个mark 或者说标志，有宣讲上的道，然后呢有圣礼，还有教会的纪律或者说教会的劝诫。那么今天呢是来看教会的装备，当这个在这个基础上的装备是其中一个功能。我们昨天用那个 wives 来提醒大家比较容易记，我们今天下午这个时间呢是特别来讲教会的教导或者装备。那么对于门徒的造就来说呢，有两件事情要提醒的，一个就是一个群体的学习过程。在耶稣所带的门徒里头，有最大的圈见过他的复活有500多个人，再小一点的圈有70多个人，他带他们。然后呢，还有一个小圈12个人，最小那个圈呢，他和那其他3个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耶稣基督在带的这个，不管怎么样状态，他仍然是一个 group， 是一个群体的一个学习。所以当是约翰把他的这些门徒交给约翰来介绍他给耶稣的时候呢，他们也会问说你在哪里住，然后耶稣说你来看。这个住在一起对今天的人是很难的， 我们都不是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的，但是这个实际上群体的学习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根据我们的生活在不同的领域，活出耶稣基督的门徒的一个样式，实际是非常重要的，用这个方式来装备。换言之，他不是简单的告诉别人怎么样不犯罪，而是他更鼓励会众呢是明白一个基督徒做一个我们灵魂的这个医生或者灵魂的辅导者，它意味着是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来的确是拯救医治，我讲的医治是从最终带脱离罪的捆绑，从这个角度来看，或者罪带来的伤害，因为所有东西都跟这件事有关。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个在门徒造就中一定是有操练的。你能想象就是说西点军校的毕业的这些将来做连长的人从来没打过枪，他如果带这些他的士兵会怎么样的。据说有一个笑话，就是说所有西点军校的学生毕业的时候呢，他叫别人说冲锋的时候，一般呢士兵不冲锋都看他那个班长和排长，因为那都是老兵，班长都是老兵，那班长不出去的话呢，连长叫他进攻他不进攻的，因为连长只是去西点军校毕业，出去就被打死。然后呢都在战壕里看那个班长动不动。所以这个属灵的操练是很重要的。所以一个成熟的教会的长老、执事、牧师，往往他们从某种程度上不光是神学院毕业，他们真是有很多的属灵的操练。怎么样训练一个人，怎么样跟人传福音，怎么样来祷告，这个的确是一个过程，这个不是一下就能到的。所以他们是一个恩典的向导，在这个造就门徒的时候呢，往往比别人先走一步走两步。他们讲道或者教导呢是以为福音为中心的。这两天跟 Bill 跟崔牧师我们都非常相像，就是说教会的核心的确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这个东西一旦失掉，我们真是没什么可传的了，我们跟其他的今天我刚讲 Unitarian 没什么区别。好，有了这样一个两件事以后呢，我们来想想，就是教会装备的时候，你的教会的目标和你的功能怎么连接的。对于我们昨天提到过这样的一个五个功能或者五个方向，然后你来如果来看你们教会的话呢，昨天你们的教会实际上是这个很强的，这是我们教会的情况。所以我们教会呢是这几个地方花的比较多的，传扬福音、装备圣徒。现在我觉得我们大概装备圣徒已经超过这个传扬福音了，可能我们要更多的平衡在传福音上。这是我们刚开始的教会是非常 aggressive 传福音的，然后呢在现在建立的过程中这个是相当多的，团体生活是一个稳定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教会的五个功能里头呢在不同的地方你是这样的。所以昨天我们还记得我们昨天做了一个评估，我们这个教会当时很多人选择的是敬拜祷告，那也有一些人选择团契生活，还有一些人选择装备圣徒。然后就比如说传扬福音哈，那他我问他是不是最擅长待人信徒，他说我也不是啊，他认为这个很重要。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教会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但是当你如果装备圣徒做得好的话呢，一定会影响到你传扬福音，影响你的圣徒的生活，影响你的敬拜和祷告。所以我们今天会集中在这个地方来看这件事情，这样也没问题。我们跟昨天思路是接着来的哈。所以当我们教会的情况呢，我现在介绍一下我们教会。在我2004年开始以后呢，我就一个很大的挣扎，我不能把神学院搬到教会里。在神学院有很多的 category， 我们都可以有救恩论哦，比如我们可以讲系统神学，然后有圣经，然后有实践教会历史，你可以还有辅导了讲道学，你可以把不同的类别都放来。但如果你放在教会里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不知道这个，你不可能把每一个人都直接把它变成传道人，你必须要在他们的状态下来设计这个课程。那我当时最大的一个挣扎就是说，我怎么把这个课程设计的跟我们教会的目标有关系。我们教会如果是三个目标，是要来衡量我们教会做的好与坏，是看我们友爱的家庭是否真正有上帝的这个无私的爱，要看基督的见证是不是有把上帝的福音传到我们的周遭的社区和地级，然后来看是不是真理的注释，我们是不是对神的话是 faithful， 对传统 神给我们的教导，就是教义，是不是有一个连续性的。那么这个是我们当时的考量。因此在那过程中我就要有一个挣扎，当时正好跟我的 mentor Stephen Childer， 他就说在他我在修他的这个教会职堂学的时候，我就要拼这个图，就是究竟怎么把我们的教会，如果这个东西是我们都认可的，当时的领袖们都认可了，那我就要把这个所有我们想象的了解的素材要对准这三个方向，每个要相互支援。所以在这个不正式上呢，我们就考虑到说，这个是通常在神学院的，可以把它分成三类或者四类，我们就把神学和历史摆在一起了。所以呢，这三个角呢，这是从类别来分的。同时，我们教会的施工呢，你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分类是第一类是传扬福音的、主内团契的领袖的施工，这个正好对应了我们三件事，对不对？装备，然后团契，这个是。我们可以说有爱，就是有爱的家庭在这儿，这个是基督的见证，所以这三个成为我们的目标，也成为我们要做的长我们的长项。因此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这样说，如果这个主日学的课程要开始设计，一定有一些课呢是透过圣经来表达这部分的。那么这三个类别呢，就是我们要都要出现，这个是从类别，这个不是纵向的哈。类别分原来是我刚刚开始在神学院就知道这个，那么我看了外面各种各样就是课教程都是可以用的，但是你必须要，也就是说跟我们的教导、我们的教义、我们的核心理念要一致的，你不能随便乱抓一个东西不合适的，对吧？所以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类别下面的话呢，我们就是考虑说在这个施工人生和侍奉里面，这三个东西都要有，有圣经类的，有教导类的，就是教真理类的，或者我们叫教义类的，然后这是实践类的。同样的，在主内的团契也有圣经类的，也有神学类的，也有实践类的。然后在这个门徒和领袖的培训上也同样的，就是我们讲的三只脚的平衡，这个宇宙奇妙的数字三是很有意思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我们讲的信望爱，你还可以讲出很多。我们昨天提到祭司、君王、先知啊，你如果再找还可以找出很多的。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们在接下来就在实施的过程呢，就开始有不同层次，有选择深入浅出。我们就是说有三个级别，但是再加上如果再加上慕道班或者说再加上领袖培训呢，我们其实有四个级别了。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大的框架，大家怎么样，就现在知道我在说什么吧。就如果我们你就想象假象，你们的教会现在崔牧师来以后带你们会往前走，所以你们会有这样的一个一步一步的来重整你们的这个装备施工的，因为他有很好的装备，有很多的经验。所以这是当时我走过，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神对我的很大的一个 blessing， 让我们就是把那个 line up 我们的目标和实际的运作能够对上线。这个对上以后呢，是很重要的。我待会儿再把我们的课程细节给大家，我先把大个图画给大家好不好。对一个学习来说，我们都很注重就是福音改变我们生命，改变我们生活思路行人方式，所以一个改变性的学习是很重要的 transformation 的 model。 那么这个 Robert Clinton 呢，有这张图我是蛮喜欢的。那这张图呢，交代我们几件事。一个铁轨呢，有这个四个特征在我们这里头的。第一个呢，左边这条轨呢在讲我们理念的学习，就是有些人是很容易把一些理念 concept 抓到的，就是这条线。那么同时呢，人生的服事经历呢是另一条轨，这两条轨呢是帮助你有一个平衡。当你的理念的学习和人生的服事经历这个成长过程中呢，你这两条轨经常会要做一件事，就是把它 integration 反思。那一年你放假的时候，你可能是一个反思你自己的生活，或者一个月一个星期可能有一次反思，你一个星期的敬拜到神的面前悔改信靠是一个反思 integration， 又听到这篇道究竟怎么回事，对你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所以这三个呢，这个整幕呢就是往前走一步，一个季节往前走一步，一年往前走一步。所以这两条轨呢，理念 和经验，然后都是在我们每一步往前走的时候都要回头望一下，往前看一下。所以这个呢，但是最下面的这个卵石你猜是什么？上面如果做这些事情是往下沉淀的，对不对？借着这些东西往下走，走到最深处，当然就是我们生命品格的改变。这是一个能不能够我们在神的面前侍奉成长的一个基石。如果地基烂了，你这个铁轨就会被拆掉了。所以这些恩典的管道都是神透过用这种方式。所以呢，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呢，有一个在我们教会领袖或者长职的培训中呢，我们也或者我们一般的门徒仍然是一致，就是这个没有变。甭管你是年轻的弟兄姐妹还是年长，就像我们昨天我画了张图来讲我们成长过程，都是跟耶稣基督联合，在他的恩典上，在他的真理上。所以在他整个呼召，从他拣选我们，呼召我们称义成为他儿女，然后成圣一直得荣耀，都是跟他基督联合的结果。所以呢，这个也是一样的，我们总是在这三个层面上，圣经的教导、实践的教导、神学的教导，其实一样的。我们今天在讲实践，但是我们仍然是概念性比较多，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实践的时候，你以为这个实践你是在动手，其实也是在概念的灌输，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坐在这儿都不是真正的另一方面的实践，所以还是在概念上。所以这个仍然是 instructional 概念、理念、指导性的原则。那么因此这张图的另一边呢，就是我们讲的希望要做改变的，能够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品格透过施工达成的目的。因此这个里头就产生到理解的人格、品格的影响、技能的改变，还是三个角。就我们教会就是三个角，我都不会变成四个角，不然的话大家 confuse。 所以我们总是在这里转，无论是我们讲我们的标准、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情感、生命，这个都没有变化。所以这个 transformation 改变，有的时候一次敬拜你听明白道理、真理，改变你的思想，这个是个改变。有的时候我们太狭义的这样改变，说行为方式是改变，思想的改变不是改变，都是改变。所以我们的 mind change 或者 heart change， 我们的行为都是改变。所以这个 transformation 也是有这样的。那么中间的连接呢，就刚刚我们讲的这个integration 这个整合的过程，这个整合往往就是在应用侍奉中的反思。那你们长职会一起在学习谈一件事情，今天崔牧师跟我聊天，他说有些时候我就不做那个决定，跟大家一起来谈论，这个过程是他跟我们一同成长的过程，对不对？他可以先做了这决定，办事很有效率，但是别人并没有跟他一同的 growing， 他现在做这个过程就是跟大家一同的成长。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不知道你在你带门徒在你的教会你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有的时候可能是有很多的一条轨，就是说经历性的学了很多，但从来不知道这个经历是怎么回事，没有抽象到它的概念和这个原则。有的时候一直在原则里头这条线走，很少有这个中间的这个枕木。所以这就是把刚刚我说那个枕木图画呢给你合在一起，有没有问题？这个地方有问题吗？没有哈，这个很简单哈，就是我们希望的教导最后要达成的改变是透过不断的整合。 这个 model 就是在团契里面带聚会带查经的时候，你的带的人他脑筋里面有一个 kind of picture， 然后他在这个过程里面怎么样过把这个理念性的东西落实在他们的心里。 没错，就是你如果带团契都可以用的。没错，就是说你教导了以后呢，这些人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然后他可能就比如接着他分享参与，你带出应用，然后你再反思，就是一个总结 reflect 每个人东西。你如果带查经人，他可能就最后给你归回来，所以从经历中又来肯定神的道，这个是蛮重要的。这不光是主日学里头，这些概念其实对我们很多地方都有帮助。好，我们往下走。所以对于领袖的成长过程，也是这个 Robert Clinton 他写一本书叫 Making a Leader，他把领袖的这个用了几句话，他说第一步就全权的根基。本来我是想画一张树也是挺好的，把树冠型的来讲这个人成长的过程。不过这也是一样，就是全权的根基、内在的生命、服侍的老练、 然后生命的成熟，中心到底，这第一命课程经常会用他这本书。那么这本书呢，我觉得对我影响蛮大的，就是林自宪推荐的，我就看看完以后觉得是我们的 leadership 曾经读过这本书。他就是说，我们你可以想象，我们人生刚开始的品格的塑造，对神的委身，对教会的投入，这是第一步。你起初的经验总会影响你的，但这是神为你预备，包括你身在大山里的人，还是活在海边的人，这是不太一样的。就过去的足迹，这都在上帝的全权里面预备我们。当你信主投入侍奉的时候呢，门徒阶段刚开始大部分是这个照猫画虎的，然后你可能发现自己的恩赐，也可能在一些在一些冲击中，在一些冲突中，你内在的生命被上帝开始塑造。你那个时候你自己脑子里想的是侍奉神，但是神在那个时候着力呢是在雕塑你。所以我每个人的阶段，你可以注意每个人你现在在哪里，然后到了你侍奉老练的时候呢，实际上呢是已经，我不知道像这个 Bill 啊，这个崔牧师啊，你们在哪里，你们可能在比较这个后面哈。那我们就觉得我们教会的很多人都是在这个，就是说刚刚很多的这个基督徒在这儿，然后服侍老练里头，他特别有几个名字很重要，能不能够有带领服侍，有没有洞察力，在冲突领袖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是不是有恩典和真理，然后带领同工侍奉理念 ，ministry philosophy 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形成了。我相信这个大多数的这个长职一定要在这个层面上了，牧师肯定是在这儿的，至少在这儿。然后很多的牧师能够在这儿，很少的牧师能够在这儿。大概什么 Billy Graham 可能在这儿哈，我们大多数人在这儿就停在这儿，只有很多的 plateau。真正生命的成熟在这里产生影响力，跟主联合，这你看越往后面这个东西越深的东西呢，就越简单的东西，它一直是 running through， 就是说你一开始建立全权之间跟基督联合，到最后还是跟基督联合。当然这里头哎，哦，有了，有了，对不起。 所以在这个，这个这五个阶段的来说呢，我想至少我用了这个绿色的线，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会在这个前三个阶段来走。那么我把它称为就是 God working in us， 神主要是在我们里面工作。到了后面这些阶段呢？God working through us， 就是我们能不能成为他一个生命的管道，我们的生命侍奉各方面比较老练，真正就是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次序，我觉得对我有帮助。不行啊，停下。有肯顿，还有 Robert 肯顿好一点。对对对对对，神没有把你放到那儿去，对对对，神就用你到这儿了。举几个例子，比如摩西，他到什么地步，然后中国的尼托生，那这都是有典型的例子。然后有些人就停在一个地方，是因为在他的神就用。 You should do it. 这个呢，就刚刚我们讲了我们教会的三个目标，然后按照侍奉的三个层面，就是说带人信主、做门徒、成为教会的领袖，对吧？所以这个的话呢，对应的我们正好是传福音，然后团契，然后装备。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你可以看到说我们的一些设计其实跟其他的人没有什么差别。我们会有12门课是核心课，都会轮着转的。所以因此呢，你在这个过程中呢，福音班我们经常会换的。比如说用这个名字并不是我们真正用这个教材，而是这个在这一类里头，这是属于实践类的，让他了解传福音什么是福音。然后呢，真正成为基督徒以后，他就要有一个受洗课程和加入教会受洗班。然后呢，对应这边神家里的服事，就是教会的，就是出信造就。然后呢，这里一定会选一两门的圣经课程他要来上的。然后基本的信仰是要理问答，或者说教真理。所以我们在这里头会用教会的信仰告白、信经来做的。就是说我们的信经在哪里上的？使徒信经呢，是在受洗课程。然后受洗课程里头呢，也用一些核心的部分，会用一些比如说海德堡教理问答，他专门回答什么叫得救，什么是福音，得救的信心。然后我们在受洗课程里头会，他有除了福音是什么，我们教他们祷告、实践的人生，就感恩的生活，然后什么叫受洗的意义，这四就是四个课程，把他最基本的这个东西都打了基础了。所以祷告在一开始受洗班课程的时候，我一结束他们就开始按照主导文祷告，我就让他们的时候来操练。我没有办法按照只是告诉他这个理念他就会祷告了，你不能够这样，你必须说 Let's pray， 然后他就学每个人。所以四次课完的时候呢，这个人大概就可以慢慢开始祷告了。祷告生活在他一刚刚开始受洗的时候就要把它 implement 在那里。那么在这个到了这个基本信仰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去就把这个教会的基要真理，或者因为我们在一个宗派里头，我们就会用这个有的比这还深一点，比小奥利问答再深一点，可能用那个 James Boyce 的把它总结一下的这种基要真理。那过一段时间，像我们现在在讲读经，就是简单的释经学，这个就是会用就全心全意读圣经啊。那这个是在这个，也就是这里头装包括带人信主，和装备带人信主和领人归主都在这一栏里头。就是他信主，他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带别人信主，或者说慕道友也是在这一栏里头。到了团契这一栋呢，比如说神家的管家、代理小组、官方探访，然后神的旨意，就是这个往往是在基督徒非常关心的一个任务，他们就帮他们建立世界观。这基本上我们这地方是讲世界观的，然后来怎么来建立按照圣经的价值观来生活。然后呢，在这里头呢，我们就会选一些稍微重点的课程。如果原来是福音书、罗马书这样的，在这时候就会有创世纪，或者说历史书卷。那这里头呢，如果到第二级的这个，我们认为就是成熟的基督徒做门徒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有，你看，如果这地方，有新约的概论课程，然后简要的神学里头，我们会选择比如说救赎论、基督论，然后这个呢就成为在这段时间里要用的课。第二个阶段，教会论呢是在这个地方，我看我们这里应该教会论在这儿，世界观、教会之堂。教会论在哪？应该在这儿啊。所以新约、旧约概论都在这地方上。所以到了这个装备，就是说成为基督徒的门徒的时候呢，这些课程呢不一定是在主日学上的。我是有中间就是每三个月轮流带两三个男生，我觉得他有心的，那我就中午跟他一起，不固定的，两个星期一次，他可能就。我跑到他们办公室，或者我们一块出去到 restaurant， 在中间一个半小时吃饭的时候，我就把12门课的一些东西给他们来讲。那有的时候是在教会里，就这个是不固定的。然后领袖的塑造，我跟我们长老轮流搭配的。到诗篇呢， 先知书呢，这个就是这就比较深一点的，所以我们就圣经会放在，如果是到了这个阶段的人才上这个课。就这是大概今年，比如说我们就有宣教历史之堂的，就我们就会用那个 perspective and course， 就是因为有英文的那个 perspective， 它是讲你不同，就是说我在预备我们教会在宣教中间如果有成就的话呢，一定要了解各族各方的。那么有一个很好的 DVD 系列，我们就来来让大家来上这个课。那这个是我们今年会找一个宣教士，他正好在我们附近，我们就决定下来。所以这个课程的 curriculum 是怎么样发生的呢？是我就是等待李红军做这个，他一直做不出来，他最后做了一个，他做出来第一个呢就是神学院的教材，然后我就把他做的第一步我就把它改成像教会的这样的，弟兄姐妹能够明白。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我跟他一块合作把这个我们的教案做出来。一旦做成以后呢，在那个时候最难的一个地方呢是在于没有多少人来上课，就是说跟你们现在一样，我们是当时是先是主日学，然后再有这个，本来这两个时间没问题，9:30到10:30是主日学，是那个11点开始这个敬拜，但是主日学呢就占我们20%的人，所以这个是很头疼。我昨天晚上说到，我们祷告了一年的过程，就是先预备这个 curriculum， 等我们预备好，然后同时呢就是在长执会里来讲这个事情，然后让大家说我们第一年要带什么，把刚开始只是一个季度排一个季度的，然后到现在呢是一年都能排出来了，就是这样都比较平衡，这个级别是这样的。你看这三门课很有意思，到了我们中间真是换过来以后呢，神很祝福我们。其中一个祷告就是说，我们不断的在教会讲这个事情，同时呢让我们的祷告会也讲这个事，然后呢给弟兄姐妹最后还到了一种地步叫他们做 survey， 如果我们你想换，你有什么问题，你能不能够10:30来聚会，然后呢10点钟聚会，有的人说太早，然后我们就说那你要什么时候，就是说他们最后觉得因为这是一个 risk， 我们在换的时候啊，万一要是我们本来想换9:30，那很多人9:30说爬不起来，所以我们一个 compromise 就变得说不一定要你的，不一定要12:30吃饭了，12:30吃饭也是可以了，所以最后就往后走了半个小时，10点钟开始敬拜之后呢，有大多数人从1%就开始60%的人70%，现在大概有80%人留在教会来上主日学了。那这个我觉得对教会这两年，就是这个是从2007年搬进去，2008年祷告，2009年开始这改变，但是这个改变我认为对教会是 very very significant。 当这一部分人就开始扎实到了去，就是2009年尝出点甜头，今年就是说去年就是2011年是传福音的时候，大家就预备的比较好，今年是 renew， 那么就是往下扎根呢已经开始有根基了。所以在昨天提到长老的培训啊，或者执事的培训，大家都蛮乐意了，这个是一个中间的这个过程。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也发现，就是说这个计划，我并不是一个计划很好的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说你们崔牧师是计划很好的人，我是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计划对教会是一个很大的blessing。 那不会被计划绑住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计划给你很多的 freedom， 当有的时候你就可以来评价这个东西要不要。今年如果计划是这样，你就相信神是一个计划的神，他怎么样透过你的计划来达成他的心意。所以呢我们在做，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的主日学的课程，原来是就是一个学期排下一个学期，还不知道老师是谁，现在一年排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同时把刚刚三个方向，比如说而三个类别，比如如果我圣经是排的比较低的，那么我要排这个神学呢就是中档的，或者说高档的，然后实践半中档，就是这三个呢你要把这三类人都 cover， 也就到他如果是低档就是第一级的这个，他能上圣经课，下一学期你可能要带他上这个实践类的这个第一档的课。所以我们现在排的时候，我觉得就这个 systematic 很重要，他读完圣经，比如说读了约翰福音，下一次是教真理，那就是他的教义了，再往下来实践可能让他传福音了，或者说近前的生活，不管怎么样就是他这三个是一个平的。那么你同时开的时候是1级到3级都有的，所以那这个3级的人呢，他可以在3级上既学了第一些学期学了圣经， 下学期的时候教义，或者先教义圣经，这三个没有关系的，明白我在说什么吧？这个很重要。哦，这是怎么弄啊？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达成，等到了第二年这个实施的时候，这个从2005年就有了这个计划，真正能够实现是我们2007年搬进那个教堂，然后已经2年之后，然后没有放弃，所以早早放弃就完了，如果觉得说这不实际那就完了，但是进去以后再把它经过翻转，然后呢最后就开始实现，现在有80%的人上课呢，就给我们刚刚 Bill 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在这个地方来，在 leadership 训练的时候呢我们就变得比较容易了，变得比较容易了，就是说我们也读了一部分这个地方，不是所有都读，所以这个是有没有问题？对，哦，这个是这样的哈，我们本来想做的很 rigorous， 现在我们用这种方式，因为弟兄姐妹刚开始也不清楚，就是说 level 一，就是层次一二三的区别，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做呢？基本是就安一静，我们的秘书呢，就是先让他自愿报名，因为人就是说他想要学那个，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跟他，就是他去找他说，哎呀，你这个上第一级太简单了，你应该上第二级。然后我们就跟他做这样的调整啊。原来我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教会的，就是我们虽然有 curriculum， 很难的就是说，因为我们那个长老呢，教导的长老李红军呢，他是弄系统，他不能够 execute， 就是他不是那个 implement， 他不能够 tracking 的。有一些人是 tracking 的，他可以 tracking 的，但是呢，我就要找安一进找一个其他的人。所以我们现在为我们的长老配了一个执事，就是执事有一个教导的长老，就training的长老有一个执事。这个执事将来要做这个 training， 就是他要把这个 system 来 tracking， make sure 就是说你这个一级的课的这三个走过一轮，然后你再上第二级。现在我们在做，但是我们不是一下到位的，因为我觉得人很难让他一下到那个。所以我们目前的状态呢，是你来了以后，我们都知道，因为教会就是比较小，这个100来人就是国语的80个人，所以呢，你这个还是比较容易就知道说啊，这个人刚刚信主，怎么你就选这个。教会论，然后他们经常会，他们现在就习惯了。他说他们会在教会中这样问，他说：“对不起哈，我知道这是3级课，我们能不能问一个1级的问题？”It's good， 就是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已经开始这个概念有了。他虽然这个有还说这个亚当的约是怎么？那你怎么还上3级课呢？亚当的约还没搞清楚，怎么就上到3级了呢？不过就是我们仍然是 welcome 他们，但是让他就回头来补课。就因为我觉得人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他被挑战，他上来的时候就是通过这样调整。不来，就是你说什么不来？第一个 call 呢是这样，因为你要，这是第一步很重要，就是他受洗哈。我觉得第一步就是，如果这个人他进入教会受洗不上课，他是很难的，因为他一成就会一开始哈，就是有这个计划的，你为他量才定做，那么你就要上这一课。他上完了以后呢？他觉得是个祝福，他说：“哦，原来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哦，原来受洗是这个意义，最基本的这个。然后还有外面来的，就是我们那个会员课吧，很多是外来的人，他的教会来了3个月、半年，觉得喜欢这个教会了，我们就会每次受洗的时候之后，我们就 offer 这个课吗？就邀请这个到教会一段固定的人，你来参加这个课。等他上完这个课呢，他就开始了解了。所以就是外面来的人也好，还是这里的，从教会里生出来的人也好呢。”他入门的就是上课，就是我们教会的风格。然后那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他再接下来呢，他就知道他的深浅了，所以他就会选，我们也会讲，因为我在入门课，就是说我这个东西呢，在我的这个，就像这样东西，这张图呢和这个都在我的会员课程讲的，我就介绍我们的主日学课程是什么样的，说你应该上什么课，我就会问他们你在哪个阶段。每个人就会说哦，我在这儿。我说你在这个阶段。他有的人刚来教会，他其他教会也待过，然后他说他已经是做领袖了。我就问他领袖你应该怎么做？我说那你读过圣经多少遍了？然后他说一遍还没读完呢。哇，你就做领袖了？然后就是这样的问题。 那么他慢慢就知道他的深浅，他会选择。所以在那个会员课程的时候，其实我们做了一些 shepherding， 就是说把他 channel， 因为 shepherding 是君王的这个工作，君王的工作就是把他放在他适当的位置上。对，三个标记。对对，不光是很好，就是不光是说教会的劝诫，他因为入的时候，对对的 governing 很重要。你们如果看那个，我这个 matrix 我带来了，但是你们可能都放过了，我就不打算放这个。我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可以来花点时间来想，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 universal 的，那是我们教会一个特例，让你们有点感性认识。我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想跟大家走过就是一个教导信仰塑造门徒的话呢的一个教会的教育课程里头应该包含的一些内容，好不好？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对你们将来我们相有一个刺激，因为这个呢是我后面学的，我那个是自己就是说有了那个东西以后来做。但是后来呢，我在读一本书的时候，它叫 Teaching the Faith and Forming the Faithful， 就是让我选这个迪明课程的时候呢，的其中一个 Gordon Coward 的一个PC 的牧师，他所写的就 Gary Parrott 和这个 Stephen Kong， 他们都在 Boston。 那然后我读完他这个呢，哎，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尤其他那本书呢，有些东西是很有价值的。其中一个就是说这个核心的东西，我都觉得我那个东西太复杂了，如果现在我 redesign 不会那么复杂。那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教导信仰塑造门徒，或者是教导教义哈，信仰我们的 faith， 然后塑造的目的是塑造他的门徒的人生。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我们要来看的时候呢，要问几个问题。作为一个，你们怎么来看待一个教程的 curriculum？ 我们从小到大都是被 curriculum 长灌大的，对不对？金龙跟我都是大，就是学大气物理的，所以一进来以后学物理，然后学化学，然后到最后学流体力学方程，然后天气预报。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curriculum， 所以你们自己想你们的一个教程怎么影响你们的？你觉得在一个教程里头应该有哪些要素？应该有哪些要素？肯定有内容，对不对？还有一个教程是说要走一遍的，所以教程从一个角度来说呢，它要把你该教的这个课或者路呢让它跑完，所以包括教导、学习和塑造。光是教导是很重要，但是它有一个 learning。Learning 是真正的学了，就是学生的要做作业，就是那个学习。前面那个是听老师讲，然后塑造是把这两个东西融会贯通了。所以课程呢，当一个教程就跟课程不一样，它是跑完一圈的时候达成了它要塑造的目的。那么教程呢，就是刚刚我放了我们教会的那个，它要达成就是说教育和塑造整个会众的内容和这个过程。光有内容没有过程就没有办法。昨天我说光一个哲学家没有一个 engineer， 他没法 implement， 他一定一个很好的想法 lofty idea， 但是最后一定要有一个很务实的人保持在那里做，这两件事一定要有一个教会弟兄姐妹的配合，所以这个是教程要做的。那么在教程中呢，我在读这本书发现它有三种类型的教程，这个很有意思。第一个叫明显的，就刚刚我说出来那个，我们教会有三大在事工的类别里头，从传福音、塑造门徒，然后成为领袖啊，或者说这个友爱的家庭重要，这三个成长的过程阶段。所以这里头有目标、有内容，这是大多人都知道的，对不对？除了明显的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别人不知道，就是隐含的教会的潜规则。往往呢，这种潜规则是很厉害的，并不是说出来的。比如说刚刚你们讲的说你们的主日学有20%人参加，进来的人比你说的东西更重要，他就知道潜规则是只有积极的分子20%参加，这是潜规则。所以如果我不属于20%的人呢，我不需要参加教会的主日学的，这是潜规则。听明白了吗？这个是一进到这个教会他马上就感觉到了， 你不需要你在教堂你怎么讲没有用的，他已经决定了说我是属于那个80%的人，所以他对他永远不会参加你主日学的，这是潜规则。你虽然底赞一个很好的图画，你刚刚我们昨天都在讲，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有一个 OPC 的教会其实很不错，我们的儿女在这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要传给他们，这个是我们很难的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呢弟兄姐妹来的时候呢，他没有意识到这个，他潜规则比显规则更明显，对，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教会的文化，这个更持续更明显，改变这个是真是圣灵的工作。第三个，这个就是说你决定不谈的，比如有些教会说我们不谈政治，我们不谈我们是 Republic 还是 Democratic， 我们不谈是共产主义还是台湾的这个台独啊，我们教会不谈这些问题啊，这是避免的一些地方。所以呢基本上，所以我觉得教会特别要注意这两类的，你明显的这个东西，所以有的时候预备一次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很多人参加，是跟我们的期待有关系的，跟我们期待很有关系。好，因为这样缘故呢，我要问七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在准备，你们教会肯定你牧师已经胸有成竹哈，然后你们要跟他一块儿来 work 这个，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叫他这里头提到说一个教程形成你要问七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 why 的问题，我为什么教导，主要的目标和次要目标是什么，我怎么完成我的目标，什么是形成我这些将来目标的资源，我的 resources 是什么，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要来教导。第二个是我必须要教导的内容，十二门核心课还是九门，为了中心的达到这个目的的时候呢，你必须取舍哪个是你最基本的内容 core。 第三个是谁来教 who why what who， 谁来负责教导，然后怎么最好的组织方式，哪些是参与教导的人，他们的 qualification 是什么，特别是他们的品格，不光是他们有没有 run 过这个 curriculum，最后就是他们对象是谁，你交给谁，刚刚我们谈到我们教会的三个阶段三类人，所以呢谁是教导的对象，我们这个学习者的这个社会背景文化背景怎么影响我们教会的这个装备课程的实施都很重要的，你是很热想要他来但是他不一定能来，所以中间呢会有一个两三年的这个痛苦的过程，但是我感恩就说Never, don't give up, OK. 所以彼此要鼓励的是什么？只要有两三个人就很不错，因为上帝应许我们有两三人奉他的聚集的时候，他就与我们同在哈。这个真的是前面的这个四个 ，Why, What, Who, and Whom。接下来的什么时间，在他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什么里程中？也许在我们教会，即使你有一个大的蓝图之后。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在哪个阶段，你可能要把他们先赶快弄起来，或者领袖一旦出来他们就可以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这里头我们学习成长的实际的情形是怎么样的，然后会影响我们怎么实施这个下面的承前启后，所以每一步都是有想法的，如何这个讲的不是真正是讲的就是全人的这个装备了，我举个例子里面，不然太抽象了，我们在比如说我们教会去年是主题是，我在这里我应该讲一下我们教会的这个三个价值哈，我们怎么来保证呢，我们每一年走一个这个价值，包括叫名字不一样了，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讲基督的见证，这是我们的核心是传福音的，那我不会这一年叫这个名字，我们可能说见证基督宣扬基督 whatever 什么样一个名字，我们用使徒行经使徒行传比如说这样，所以当这个名字弄的时候呢，我们的主日学课程呢一定有一两门课跟这很有关系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你不是说你今天的讲台的信息这个你主日学课程跟这没关系的，这是我们学到的一个很，所以我们呢在这个时候就专门讲传福音的，选择几个怎么样分享福音，那我们在课程中呢就让他们教，然后在课程放的时间很有意思，我们把它放在新生快要入学前，我们的这个 夏季的课程，学到差不多的时候新生都来了，所以我们有两次实践，就是说来了以后新生很有意思啊，他们都我们接他们，他们也比较熟悉我们了，我们就给他讲哈，今天是我们这个主日学学生实习的课程，我们是怎么样的？课程上到几次以后，他们有讲完福音是什么，怎么样表达福音，你的见证什么，他们把它揉在一起了，自己先讲一遍，然后呢下一次呢我们的新生正好接来，然后呢我们就跟新生讲说，今天呢你们是试验品哈，我们这些人刚刚受过受训，他现在就跟这些新生讲，这新生也知道这是个 demo， 他们也没压力，他说那我就听吧，然后呢那这一两三个人跟两三个新生在一起，他们就对话，就是这个是我们真的是受到，就是让他学完后就开始用。接下来我们的布道会呢是怎么样用呢？这批受过传福音训练的人，在我们下次布道会的时候呢，布道完了以后呢，不管觉知没觉知，只要是新朋友，我们到那个地方吃饭的时候呢，我们把东西摆一圈，我们过去是这样的，就是说吃拿了那个点心就随便找另一个人聊天哈。这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宣教士，他说你别这样做，他就给我建议，跟我们的我们就这样了，就是说只要是新来的人，我们都跟他两三个人坐在一起，他是今天晚上剩下来半个小时我们一块谈话的，从他的家庭，他对今天的信息的感受，有的时候然后都差不多带他觉知了，有的人他没有在上面没觉知，在下面他觉知了，所以有这个过程是我们在这个课程里头，就是我讲这个的 how 的时候，我讲的是这个，不光是说你如何做，而是带你走一遍。因为我今天一直觉得，因为我们有一个问题，我自己觉得就是我们大部分人呢都是读了硕士博士的人，我们都已经假设这个人会变通的，但是实际上生活并不是这样，有的人学 double E 的人你他不会焊东西的，那所以这个一样，你是假设他是博士，他能够，所以他往往是 very intellectual， 但是你真正说你告诉福音带他怎么，他不知道怎么做的，所以呢我们就这样走一遍以后呢，你就发现呢真是涌现出一批人呢会传福音的，那还有一批人是就是说是关怀的，所以这个过程呢是我们最后呢我们就没有做什么 survey 啊，看你的属灵恩赐啊，就我没做这个，就是这样做了，所以这个是我举个这个例子，有问题吗？所以在这七个问题其实我们都要回答，最后一个就在什么地方进行，你们教会有过，你看你们祷告会是在这个星期五的晚上提前一个小时，这是一个变通，不一定要在星期三，很好啊。然后呢接下来你们的教导在什么地方进行，你们星期三的晚上有一些领袖的培训，然后团契在星期五，然后星期天的主日学是另一个的培训，所以这个的实践都是要教会自己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的。如果你们教会弟兄姐妹能够说意识到我们的主日学重要，或者说儿童的敬拜重要，你真正是能够有帮助。我们是经过一个挣扎，中间的时候就是说儿童的主日学呢，原来跟美国教会在一起的那个教会不太行，最后当我们搬过去，我们必须要装备，所以我们就请美国的教会到我们教会来，找了一批姐妹，找一些弟兄，然后受过训练，然后我们就去 order 那个 PC 的那个 curriculum， 说 order 了以后，就这个 curriculum 有好处，他帮你备考课了，老师是很容易的，你就要读完这个，然后你教 illustration 都有的，你比你自己备课省很多劲，然后老师在这过程中，我们的这些父母亲就成长了，他拿那个英文教材教给他的儿女，然后我们一起开会的时候，一个季度他们自己就说，哎呀，谁谁谁觉知，他会讲，然后后来就是一年开始有这个，再过第二年我们就开始有儿童的敬拜，儿童敬拜也很简单，我没有时间，我们就到网上subscribe 是 kids sermon， 所以英文牧师我还有师母，然后我们再培养其他的人学习讲15分钟简单的讲道，然后他们就是在于一种实践，我那次讲小孩子讲道要有那个 demo 的，比如说有一次我是逼的，因为我原来都不知道，我一点不懂这个，你别以为懂，我就是因为看了 Kids Sermon 他告诉你怎么做，其中一个叫就是说团结就是力量，就是 United We Win， 就讲圣徒应该怎么样联合，然后呢一个例子叫我就拿了一大堆我们家的筷子，然后叫那孩子每个人就来掰筷子，然后每个人都愿意掰，他就把一个掰断，然后我说给他三根的时候呢，没一个人掰得动，然后再给他讲这里在讲什么，为什么你们要 gathering， 就孩子就是这样了，就是你跟大人讲道是不太一样，然后 就是有点这个呢，让我们在里头面就是可以学习，是这样的，在教会中就这样的一个培养，别人成长的。在关于教导呢，有不同的经文很重要。那么其中哥罗西书的这段教导呢，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当他说我照神所给他的恩赐，他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对不对？这个道是奥秘，在基督里现在已经显明给我们了。所以成了这个盼望之后呢，28节我们一块来念好不好？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上帝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所以这里讲第一个呢，是我们传的方法。你看传扬，我们的目的是传扬基督， proclaim 传扬他，然后呢借着智慧劝解之方式，然后完完全全到这儿。然后呢他说我们的态度，我们的 attitude 是保罗说我为他劳苦，用是依靠圣灵在里面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一段经文，对我很大的帮助，就是说你在这里头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我们的 attitude 放在一起，是依靠圣灵的能力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上帝的面前，智慧劝解教导个人，这样就可以把全备的道理，原来的奥秘现在已经显明了来讲出来。那么接下来我来讲这个，我把这个跳了。在这张我们怎么设计一个核心的课程里头呢，这个 Barry 呢他就走过教会的传统，历代教会，他就发现有几件事情没变，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变来变去。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说从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宏大的故事和信仰，我在我们教会呢，我们用 Evangelist Pro 或者属灵四律，这是一部分来讲，就换句话说，这个是一个从系统神学的教导，上帝、人、罪、救恩，这是信仰。这个呢，刚跟邱牧师说，我就是翻译了一个东西吧，叫四棵树的故事，创造、堕落、救赎、成全，就整个的实际上是我们不断的加深对上帝历史性的救赎这个宏恩的理解，在这个故事中我们是加入故事的人，不断参与这个故事中。所以在信仰里面，耶稣基督是讲道路、真理、生命，保罗是讲什么？信、望、爱。 OK， 这些是三个可以对得起来的。所以呢，当我们来看这张图，对这个接下来我们要往下来看一个 curriculum， 这三个核心怎么样在不同阶段来把它展开的。所以如果你有我们讲的正统的教义，然后以上帝的联合，就是生命的部分，然后行的正，就是我们教会对应过来，我发现也是这样，我们是想的对，爱的好，行的正，正好 roughly 可以对上这边的真理的部分、生命的部分，然后道路的部分。好，我们先来看一个会众训练的核心课程。我现在不是讲，现在没有讲到领袖哈。对一个会众来说，在这个一到四哈，第一呢是没有信主的人，我就发现非常很奇妙，跟我那个做的是一样的，不过就是日光之下无新事。我要早点看这个书就简单一点。他呢，就是如果福音的故事，你刚开始肯定跟这个人来讲，总有一个 summary， 耶稣基督是谁？用 J.R. Packer 来 summary 这个福音是什么？他就说上帝拯救罪人。然后你接下来可以说，从这个地方来说的时候，上帝是谁？三位一体的神，拯救上帝的能力怎么在基督里彰显？救罪人，罪人是谁？我们的情况。所以呢，这里头呢，就是说从这个听到福音和信靠福音，这个呢是对应你的真理的部分。然后呢，接受福音，接受圣灵，成为他，重生他，这生命跟耶稣基督联合，爱的果实出来，然后与上帝和灵舍和好，行为上改变了。以弗所书有很多，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刚开始的这一步预备的课的过程，一旦预工进来以后，他就是做第一阶段的， 连接起来了。所以听到信靠福音，这个就是刚刚从我们这一刻成为基督徒了，他就是走这个，这个就是我们的，换句话说，这个是慕道的第一个阶段，成为基督徒，从慕道成为基督徒。到第二个呢，我们说把它是信仰有三个总结，就是信仰一个总概览，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受洗课程里头，我们这个都讲了，这是福音信仰的内涵，然后如何心对心跟上帝说话，如何一个感恩的生活来表达神对我们的引导，那中间再加一课就是受洗的意义了。所以这个就是把信仰呢，当他这个人信主，已经信主之后呢，要受洗的话呢，就来把这三个总结要讲出来了。我觉得如果你要再讲，也可以再加登山宝训，也很好。登山宝训可以跟十诫放在一起来看，耶稣基督怎么来说，说这个有一些的经文是我们，我就发现教会很多人不注重这些核心性的东西。你可能抓了很多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如果是 ground， 那是大的柱石，你一旦奠基以后哈，它圣经的根基很好，这个系统神学在这儿已经有奠基了，对不对？所有的教会包括天主教也相信这个啊，没有什么别人可反对的，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跟大公教会是有关系的，联合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就是在实践，就是说我们的 curriculum 在反映我们真正的信仰。比如说我们是大公教会的神传，对不对？我们都在讲教会论里头使徒性、大公性 Catholic， 就是那这里头就在做这件事了。好，所以这个人接下来做门徒的这个成熟过程就是这个了，更深的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和这个福音的应用里面，穿上脱下，穿上脱下。所以他要严，就是在这个时候会严谨的读一两本好的书，就是说圣经的部分，然后再诉庆贺的声音，比如在敬拜中，在圣礼中可以经历到上帝的同在，然后在他的行为方式中与神同行。这些经文我都没有时间跟大家看了，但是就是说可以说学习福音，然后经历福音，然后顺服福音，这是他的仍然在信望爱的道路，或者说在真理生命和道路上来走。那么接下来就是说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呢，这个我读完这书都有一个帮助，就是说我是一致的，我刚开始的路跟后面是不断往下走的，越来越深。我不是说哎，这是 basics， 后来就越来越深，跟那个没关系的。如果从福音入门，保罗对加拉太说，你们从福音进来，将来还是在福音里头。所以但是呢，福音的应用是越来越多了，发现我对人处事，我对我们家的阿高阿毛是怎么样看待的哈。这个是豺狼跟那个豹子要同住的哈。所以呢，这样的话呢，我们持续的有操练，真就是通达。因此呢，但是在这个第四个阶段中呢，实际上是蛮多了。这个是比如说在集中的训练中，在三个方面，这个是先知性的教导或者真理，然后的祷告的敬拜，有的时候这个东西是要同步走的，然后团契的服事，这是集中的在一起的。在我们教会的 gathering， 无论是星期五星期天，比如说在我们的星期天可能是这三件事情比较平衡的，星期五可能是在这个团契的生活里面做的比较多，星期天可能在主日学真理教导和听到的，因为讲道这三个都会接触到的，还有行为方式的改变，有经历到上帝的同在。那所以这三个方面都会有集中的分散的训练。我特别就是讲可能你是带人信主啊，你去传福音啊，去探访啊，如果有长老带你去探访是很大的 blessing。 有的时候我记得我带过一个我们教会执事去，他说哎呀，这个探访还有学问呢、啊，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因为那家是一个佛教徒，他的先生是要在家上贴什么乱七八糟东西的，然后他们家就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所以我跟他去的时候，他就发现怎么祷告，然后怎么要把这东西取下来，然后把这东西怎么毁掉，就这东西课本里是没有的，对不对？ 那你必须就是说有别人带过我，我才知道怎么样做，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那么在分散的时候，互教学，然后分享，然后服侍都有用。所以我们再往下走的时候呢，持续的这个里头，哟，对不起，这个持续的里头呢，不对 ，OK， 仍然是在这个宏大的这个上帝创造堕落救赎的这个故事中，仍然在我们这个信仰沉船中呢，持续操练的时候呢，这三个维度是没有变化的。有几件事情很重要，我在这里头要提醒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呢，我们是被真理所教导，生命因着这个改变得以释放，然后在道路上行出这个忠信，这个是不断的改变在加深的过程。那么有一个负面的，我们要特别来对比的，今天跟Bill聊天，就是你要把那些错误的东西要拿出来给大家看。为什么保罗讲完这个教会建造的时候，他在以弗所说后面突然提到说，你们不会被风吹来吹去。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对不起，在这个时候呢，特别要对待三件事 ism, idolatry, and the evil deeds。 所以呢，这个呢对应的就是说，你看我们在人堕落之后，这三大功能都堕落，对不对？我们在先知方面的功能堕落，就产生出各种各样的 ideology， 在中国都知道意识形态，对吧？这个词儿一定都知道。所以我们有各种各样意识形态，你可以把进化论拓展到所有的范围里头，都是进化，这是我们做的这种事情。然后在中国就是什么东西先科学主义一弄，只要是挂上科学，气功也是可以大行其道的，在中国，对吧？所以这个是这个时代各种各样的主义，我们要把它拿出来来跟我们的信仰来做对比。这个时代的偶像是敬拜方面的问题，一定透过敬拜来对应。然后这个时代的邪恶的刑警呢，借着爱心来改变，因为彼得说爱心能遮盖许多的罪。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寻求养育发展的过程中呢，要把这些意识形态、偶像和邪恶的行径都要对应出来来讲，借着这个反例，人们就衬托出这个真理、爱心和这个信仰的伟大。这个地方也没问题，因为从上往下走都是总是这三个没有变。一边呢，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回到前面哈，一边就是救恩的历史，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是宏大的故事。这边呢是按的类别来分的，按照我们的兴趣或者主题来分的。简单说叫家庭、婚姻，你都可以放到这一类，不过就是不是这么的，就这个类比较大就是了。这是按的这个三个类别来画你的这个信仰的这个主题性的划分。所以你这样有经纬线，有一条是历史的线，有一条是这个水平的线，就是现代的这个来切。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当我们设计的时候呢，这地方也没问题。对对，对，有专题性的，对，对我的改变是因为我自己发现，这就是因为这是我们，就是因为我觉得从正面来看是这样的，因为华人教会呢害怕自由派的神学进到教会里，所以我们就说只要抓住圣经，那么唯一的方式就读圣经，就认为能可以保守。他不意识到实际上我们已经受其他的思想的影响。在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原来的这些 ism 刚刚讲的，我的进化论，我的这个不同东西都会影响我的一个圣经的读法，对唯物主义思想都会解读影响我的。所以呢，谦卑的看法呢，是我对我个人经历性的改变，是我去我一段 mentor 在 Columbus， 我还是在远距学习神学，那么有一个在 OPC 的牧师，然后去看的时候，他们的主日学和查经有的时候就是 J.I. Packer 的 Knowing God， 然后我说是你们团契教材，他没有，就是啊 John Stock 的 Basic Christianity。那这个是他们，他不是都这样，他是这一个季度大家走完这个，下一次再有一本书。他们是有这种，就是说他们这两条线是相互软的。那我们呢，就是因为总觉得我们自己总结出来比别人强，所以呢有的时候是交换无知的，你说的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能够就是说 能够 interchange 是比较好。那我们教会是团契生活中呢，有书卷一定有一个主题，主题就是一个月一次或一个月两次，那个就按照主题的来走。找一本书，比如说我们有一段时间是讲教会的团契中，就有爱的家庭的时候，我们就用 Peacemaker 那本书，已经翻译中文了，让我们和好吧。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用这个，也有 study guide， 其实慢慢可以改变的，就是只不过刚开始呢弟兄姐妹可能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用，那么它就是个系统的查嘛。既然和好这个问题在教会中很重要，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和好走得很深一点看？因为必须还有教养子女，我们也是推荐了一些好的书。那么有的时候带领者的好的时候，带领者的好坏呢影响这个书的推销，就是说这也是有，就是他怎么用。我特别讲的推销不是他买啊，是他在家里后头用不用，他不用的就没用。这是很好的问题。我这个地方就是说大家明白崔牧师说这个问题吧，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改过来这个观点了，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书来做这一段时间的主题性。那我们啊，对对，哎呦，这个没办法，我就说，我有一次在我们教会哈，但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领袖比较谦卑哈，可以改变一个人。我讲一个极端的例子，有一个台湾来的弟兄。他从小在教会中长大，所以他对教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到哪个教会都会讲这个教会的好话和坏话。然后他到我们教会蛮喜欢的，他太太从其他州搬过来做我们的司琴。那我们他半年之后，我就邀请他到我们教会参加这个会员课程啊。会员课程我讲的使徒信经啊，他突然他说，牧师啊，这个使徒信经从哪来的？然后我还没等回答呢，他说你怎么不讲玫瑰金呢？他意思就是说这跟天主教是不是一回事啊，这是什么金呢、啊、他自己都不知道。但是他已经是很多年很多年就说，一说来我都是20多年的基督徒了。但他当时就然后、啊、我就没说什么话，然后他说，他说完了以后他走了。然后别人说，哎，这很奇怪。之后晚上打电话，他说，牧师啊，我很不对，我怎么会这样，我太太叫我跟你道歉。我就没什么，我因为我当时有点 shock，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说这。我说这个我就要跟他解释，我说你有没有看过一些教会的圣诗啊，生命圣诗，比如这种就是宣道会的哈，不是我们教会那时候还没有加入改革宗教会，我们是个独立教会。我说独立教会，你就要跟大公教，虽然你是独立教会，不是一说你真是 autonomy， 你那么你宣道会的这个圣诗前面有主导文有十诫，后面就有一个使徒信经。我之后给他解释，我说你到中国的三次教会，大家敬拜完了都念这个使徒信经的，当然也没有解释使徒信经是什么意思是另一件事哈。我说这个不是说现在的发明了，所以他就觉得很不好意思。有的时候就是人就是无知了，对无知人就是大概你听他发完火，然后你回头给他会给你道歉的，你跟他 fight 没什么意思，就是那有时候无知，那就是要有点耐心就是了。好，那么你刚刚提到里头有几个问题，实际上是我期待有这样的，就是说对于不同的教会在用他这个兴旺爱的理念或者福音的这个大的框架道路真理生命往下走的时候呢，一定会有补。比如说我刚刚讲到中间的核心使徒信经，然后这个这是教义性的对吧，然后主导文，然后这个是基本上不怎么变。但是呢对于要补充这个东西呢，第一个是教会历史，你要扫盲，就要在教简单的讲讲教会历史。比如说我去洛桑完了以后，我就觉得他那个根据那个Mark Knowles 所的写的 Turning Point 那个编了一个30分钟的教会历史 very beautiful。 所以我把找到一个弟兄翻译好以后，我已经把它做了这个中文字幕放在我们 Sermail 的网页上，你们可以下载下来。那个30分钟哈，绝对扫盲，就是一下就知道教会历史中从宣教学的角度，从每30分钟，我觉得做得非常的好。那你如果这样的扫盲在团契中用一下，或者在什么时候用一下，我觉得就是说深入浅出，让它那个是很有用的。这个是教会历史的补，然后还有呢， 哦，对对对，我能放那个是我会放这个东西。好，那么接下来的那个就是宗派的特征或者无宗派的特征，你总会有一些你们所认可的，就不论这个教会呢你挂不挂牌子，那个可能不那么重要，但是呢你一定是有的，就是大部分的人呢你会受某一些影响的，那聚会所的也会受聚会的影响，然后精英会有精英的影响，这个路德宗有路德宗，他有或者说独立教会呢是拿着不同的东西来组合的，所以你一定会考虑到我们这个特定教会的一些特点，所以你会做一些调整，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时代的敏锐性，昨天我提到虎妈的事情，就是说在这个时代可能会有一些特定的东西出来。前一段时间我就收到一个电话，就是说他是一个大陆来的基督徒，然后他看到中国的教会在兴旺，但是突然那天看到说唱红歌，这个三字教会唱红歌，他就很吃惊啊，他现在在这信主，他说教会能不能这样做，他觉得不该，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对，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对对对，我是说 OK， 我们可能唱卡拉 OK 的时候唱唱东方红，我认为是 OK 的 ，OK， 这个不是在敬拜，这是 entertainment。但是你，可是呢，你现在穿的狮袍，然后来这个唱七一的党的生日，这是敬拜啊，你这是肯定是大问题，不是小问题啊。对，都唱，就所以就是说，那么这个，但是在对于在中国那个文化下面，人们不够敏感，因为大一统太习惯了，所以呢，尤其是又是在三字教会里头。这个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家庭教会是在这个问题上是不会介入，他们不会的，这是唱红歌。你们怎么看？为什么要明白？第一个，我觉得教会历史哈像一个轨道，就是说告诉你哪些异端，你不用再做了，你不会再去发明三位一体的真理。在圣经里的有人在这个挣扎中已经根据圣经有了，那么还有呢，做借鉴，防止异端还做借鉴，就是说有一些时候过去做的事情，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吧，对我有启发的，就是在中国教会目前，比如说有三字教会、家庭教会，然后你在看英国教会历史的时候，它也有 conformity 和 non-conformity， 在英国的这个正好宗教改革的时候，有的人是在天主教的，然后又有变成国教，那么还有浸信会、长老会这些不愿意加入国教。跟中国的情形其实很像的，那你学看看到底怎么回事。那当然英国的这个国王他还算是基督徒的，那当然中国的这个领袖还不是，所以这里又有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可以学到这个东西，可以看到，所以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那么还有比如说希特勒的例子，当希特勒作为一个元首，他把这个路德宗整个用来做机器，想要来这样做的时候，对中国教会其实一个提醒，就是说如果一个政府来这个可以绑架你的宗教来达成他的目的的，就希特勒能做到这种目的。所以这个教会历史是对我们今天是一个，因为如果一个没有历史观的话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当圣经讲跟我们众圣徒一同明白上帝道理的时候，不是我们今天光是这个时代的水平的方向，华人在上北美或者全世界非洲的教会，而是说包括从奥古斯丁、圣徒保罗，也有那个时代的一同明白，上帝的长阔高深的爱，所以这个是。哦，对，的确是。对，就是说你基本上都可以看到说，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举一个我们教会长老的例子，他不是聚会所背景出来的，但是呢他就发现到他也去读神学，然后在听不同华人教会的讲道，然后真正他看到一些问题，就是说原来的这个比如道德性的讲道是很多的，那他就意识到那有王明道的影响，这些本来都是很近前的很好的，但是如果离开了这个福音影响，就是福音不光是让我们进入门，也是让我们改变的。那么最后呢，他可以读到很多尼德森的影响。虽然他这些人都不在聚会所，可是因为华人教会， 大多人来读华人的这些东西，那么都忘了说尼托森实际是受弟兄会的影响，他也是教会的异端，就是不是异端哈，一个支派出来的，所以从这个支派里出来的时候呢，他就有特定的影响，以至于你来看的时候你可以知道他的主要的长处和短处在哪里。这个我觉得就是你刚说 Rulers 很好，好，这个这三个呢我觉得是弥补性对我们很有价值的。好了，现在是你们要回答问题的时间了。 OK， 你们听了这么多然后也灌得很饱了，现在是我们练习的时间，我就问三个问题，你们来回答，这样公平吧？坐的越坐越在后面的越在后面的要不要回答哈？请问，请大家回答，就对基督徒成长而言，什么是你认为最基本的内容？你不一定要用我刚刚讲的那些内涵，就是你觉得要把什么东西要告诉给他。踊跃发言，坐最后面那个弟兄，我不知道您的名字，就你了，你别往后看了。我一般都找最后面的人回答。人和上帝的关系，救恩，对神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然后人需要什么。好，谢谢，请坐。还有什么？找个姐妹回答。就你认为刚刚我们在讲的一个基督徒成长，我们说有这样的一个教程，他要跑完一遍，他讲的下面讲的要比他多一点哈，他还比较笼统，下面的人再详细一点，讲一个小方面也没关系的。有谁踊跃发言？这个戴眼镜这个姐妹跟我在一条线上的。随便发言啊，很具体的，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就是说用 Dear Carson 的话，他会说，福音不是圣经的所有，但是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它会影响到很多的方面，没错 ，implication of the gospel， 或者 application of the gospel。第二个问题。啊，我待会接下来我才讲第一个答案哈，答案我在这里，我有一个答案哈，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忘了我的答案，我在我的答案，因为这个是别人的书里头抄来的，我的答案呢是就是刚刚我选的那个，就是说我认为就是那个希望爱的那个 pass， 那么他提到七个 essential 重要，第一个是 overview of the Bible， 你整个能够把圣经的总览约能够说出来的，这是第一个，我认为就是说横的条，因为刚刚我讲了横的条线嘛，你创造堕落救赎成全，你能从创造的约里面救赎的约里头的这后面的六这个五个，你如果都能给它说出来，我觉得就很重要，就 substance。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基本的教义，可能说你刚刚讲的福音了，然后呢第三个呢是敬拜和祷告，第四个是应该是基督徒的生活，觉得是世界观什么，等一下，第一个是 overview of the Bible， 就是整本圣经的约的概念，国度和约，然后第二个是这个基本的教义，第三个呢是敬拜和祷告，因为你是个敬拜的人，你如果不是个敬拜者，因为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来寻求敬拜的人，天父寻找这样的人，第四，我想下一个，对，看到第四个，对，我记得我就忘了，就是 world view 伦理学，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优先次序，然后第五个呢 我把它称为是我 merge 它，就是 life and ministry in the church and the family， 就是说你在你的侍奉人生和侍奉在教会和家庭中的人生侍奉，因为前面那个 worldview 往往跟工作，你把工作放在这个第四里头了， worldview 和 ethics 你的工作伦理你的世界观，第五是你的人生观和侍奉，就是或者是生命和你的侍奉，这个是在教会和在家里面。第六个呢，你的 essential 东西是属灵的这个恩赐和侍奉领袖的培训。第七个就是传福音和 mission， 这是他把他罗列的这个七个方面。就是当我们往下走的那三个以后，就三个大柱子越往下走就越来越多东西，但是你总是有三个挂钩挂着三个东西，都记下来了哈。那好，那我们现在来回答我们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目前的教会，真的我告诉你，两三年之后教会会改变。那么对你们一般的会众目前来说，有多少人了解你们刚刚就你们说的内容？我刚刚说那七个的话，你可能就比较多了哈。那我们按照我们现在教会的共识，我们现在教会哪些认为你们，先不讲我刚说七个，就是你们教会认为应该 build 吧，我问你吧，我牧师刚来，我问他不 fair， 我问你，你认为你希望在你心目中教会的弟兄姐妹最基本的，就每一个弟兄只要他是跟随基督的，在他的这个在 medicine 五年的时间里头，他要了解哪些最基本的内容？OK， 这是他的真理，这是他的这个信仰。对对对 ，experiential， 就你就 understanding and experience and experimental 好。但是，对，这也有不同，但是我你今天跟我说完，一方面是不一样，但是我发现另一方面是一样的，是什么呢？教会的流动都是很快的，所以就是你刚刚信主，就是我今天呢，我们看我们教会从2007年的人，我已经讲过只有10个人了，所以但是你就是那个 repeating 重复性是很强的，人会忘掉的，所以呢即使是一个有过去的 baggage， 很多人没有这个 baggage， 你不能把你有过的 baggage 交给他们，不用，他们不需要知道，他们叫 move on， 他就是福音，这个很好。那么因为福音你要能够欣赏福音，你必须要刚刚讲那个七个方面，实际它的一个 whole counsel of God， 所以你有这样的背景的时候呢，你可以到福音在创世纪第三章怎么表达的，对不对？在摩西的时代怎么表达的，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怎么表达这个天国的福音，其实你是可以看到这个福音的这个 breath 在里头。还有人，你除了这个福音之外你还觉得什么？你们如果这么多 intellectual， 你们会感兴趣世界观的重建吗？不太想这个的，那很奇怪。感兴趣，对对对，你看这个有一个，对，基督怎么看工作？你怎么看待你被招来在世界上成为上帝的门徒？你管理这个，因为比如说，第八福里头他说，什么样的人有福？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土地。They going to inherit the earth, new heaven and new earth， 对不对？他们要成就这个。那你现在是在这过程中，神给你交给你的这个文化的使命，你怎么看待的？所以这个跟你的约就很有关系了。敬拜和祷告你觉得重要不重要？我们今天晚上再讲。但是就是在这个里头，你们有多少人觉得说 这些基本内容你们觉得应该怎么样 implement？ 下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传递，你们牧师不用回答，我相信他已经想，如果觉得说有这么，刚刚你们都提到，有好几个人都提到福音最基本的信仰，好，如果或者包括经历嘛，对不对，包括改变，那如果假定说这是最核心的东西，你们想怎么把这个事情能够让每一个会众开始谈论这个事情，实践这个事情，分享这个，因为有的时候有的人见证是十万八千里，跟着福音没什么关系的见证，对吧？所以那你如果说这个是你们要传递福音，刚刚你们两位都这样讲，你认为你们教会该怎么做？就用什么样的过程，什么样的程序，或者什么样的人员？你们现有的 program 里的主日学在做什么？对 ，biblical theology，OK，、okay, 那个就是很接近了。Big picture，OK，、okay, big picture， 很好，所以跟这很有关系。还是比较神学化，对不对？那里头会去讲给别人听吗？就是比如说我是根据那个，我就翻译了那个 Scotty 那个，把它变成一个福音的那个 pamphlet。 因为不要小看这个东西， John Stock 他出门的时候带他写的 track， 因为你不是都是碰到 theologian， 对不对？所以你要跟那些人，普通老百姓跟他讲的。所以了解这个，所以我觉得你们可能在了解比较多，认识他比较多，可能已经有经历了，在传递的过程可能还需要往前再走。嗯，对，世界观的改变。更新，对，是。哦，这个非常好，你提到这个问题，有一套的课程是不错，但是英文的你们可以用啊，就是 Focus on Family 做的，但是那个长老呢是 PC 的一个长老，他原来是个 pilot， 然后他在一个在 Denver 那边一个 institute， 就是专门讲叫，然后这个 ministry 叫 Truth Project， 崔牧师可能听过，那这个总共是有啊12讲，我在里头有，就是说那个 Truth Project 我们教会用过一次，我带了三个人跟我们一起，然后我们翻译了他的那个 Study Guide， 然后我可以寄给崔牧师，然后呢你们他是必须要参加这个训练才能用，不然买不到，现在不知道允许不允许，我就跟我的英文牧师参加了，参加以后我们的英文的高中生和大学生也用过这个，我们自己也有过一次，但是因为他十二课太多了，我们只选了几个，比如说法律部分我们就没有选，那个的我觉得对我们影响还是蛮正面的，就是世界观的建立。当然我们本来原来也有一些课程来教这个，但是因为有了那个 Truth Project 以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来使用过来，它把整个根基性的然后信仰，然后家庭文化，然后进化论的问题，它都其实都谈到，这个世界观，这个 campus，就那是一个，那一套教材是不错，就叫 Truth Project， 那这个教材，那还有当然就是读一些书了，有一些比如说 Francis Schaeffer 那个我们都知道 How Shall I Live， 然后那个 Chuck Colson 也写过一些类似的，都是跟世界观有关的。Universe Next Door， 这些很多的，不过你就会用一个比较，就那个因为 DVD 的那个东西出来以后，我们教会基本上就在这个里头，就主日学教程里头会有一般都有一个学期是用 DVD 的，这样的话呢还有一些是教的，所以有些神学性的课程呢比较难把握的话呢，我们就透过这个课程然后先看过然后来教他们。对，那个比较抽象的，对， 但是对，就是说实际上没错，就是那个要花点时间，但它中间里头真是提醒我们有一些在世界观的改变过程，你刚刚讲的快和慢哈，它真是，比如其中我还记得一个，他自己讲了一部分，然后呢他的 study guide 可以是适合我们 home group study 的，可以有 home group， 就是这样的话呢完全比较好的 guide， 教会也知道你们在用什么样的材料，那这些东西就是一般的透过牧师长老，你们如果有这种需要，透过他们可以推荐，就是哎，我觉得这方面有需要，世界观方面伦理学，因为我每天都在做决定，比如说你如果要想伦理学方面的话，就可以用 Sir Mill 的这个 John Frame 的，他是伦理学老师，他叫 Making Biblical Decision， 我们把它翻译就是说依据圣经做抉择，他就把我们讲的情景标准和我们人生的改变，但是他后面才讲实践的人生，那前面这个就有时刻了，那我们免费的，这个是免费的，这个 Sir Mill 是免费的，你可以下载下来来看这个伦理学的部分的。对，我来讲这个，对对对，就是关于这个 curriculum 的，很好，你这提出来以后，我就可以知道说，那讲没有，这是应该这样提，不然我就忘了。对。行为的改变呢，我特别觉得说是你要有一个 accountability partner。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哈，我在 Columbus 的时候成为执事，然后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王一乐，他是教宗教会成长出来的，然后他的什么祖父好像是华北神学院院长，那他也是林思兴也 mentor 过他，之后我们两个在公司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谈论刚刚讲的心意改变，有时候讲哎呦西西家怎么回事，那时候还没读神学，我们谈这事，但是到后来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行为方式改变，我们都觉得说男人可能眼睛上可能受诱惑，所以呢我们要出差比较多的时候呢，我们两个有一个君子协议，如果他出差呢11点我会打电话，我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你现在在看什么东西，你在就是电视里在看什么，如果我出差也问我，就是这个我觉得 accountability 很重要，就是在我们这个责问制度里面，因为你一定要有一个同行的人然后来提醒你，所以还有一个就是有那爱心说真话的人，比如说你的丈夫、你的妻子，然后你的body 的人，他可能就给你打电话，就是跟你说：“哎，你今天好像怎么那个地方会那样？”然后呢，你说：“哎，我没啥。”然后哦，然后他说：“你好像在 deny 呀。”然后他可以问你：“你好像是否认这件事啊？我怎么觉得你好像声音高了很多啊？”就是 somehow， 我觉得行为方式改变是需要有人来关照你的。因为你自己没有镜子看不见，对对对，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比如刚我问那个的时候你为什么这样，其实跟福音有关的，就是说我在问你为什么会，就你的动机的，最后说哦，你就问他因为他对我说话不尊重， OK， 好，那我就往下问了，如果这个辅导人就说哦，对你不尊重，那么你的形象是建立在别人对你尊重还是基督看重你，对了，你就发现他对你不尊重，这个 offend 你。那 who accept 就究竟你是看人接纳你更重要呢，还是上帝接纳你？刚刚讲称义，如果上帝，为什么保罗会说基督称我们为义了，然后别人会拿我怎么样？就是这个里头你的 affirmer， 就是你能肯定自我的价值，已经不在乎是别人那个啥。所以你最后，但这个就是个人的 sanctification， 外边的这些特征呢？往往反映出我们内心的一些动机的问题，所以最后就福音就出来了。这个就是说我们讲的 gospel implication， 往往对对对，就是他的对 identity， 就是回到后面是 identity 问题，但是刚开始他表现出来是行为，他今天特别激动，因为你对我不尊重，然后他比较恼火，那当然你会表示出不满应该的，但是你为什么会就是说往上上升，就是这样。所以圣经辅导是很重要的，就是其实还是 gospel， 不过是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来讲。好了，我们到6点了，我们做个祷告好吧，谢饭祷告。对，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带领你自己的教会，你也给你的教会赐下智慧，在这个2000年的历史里面，让我们可以依据你自己的正典圣经，和在历史历代中面临各种各样挑战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圣经中所总结的这些信仰， 主啊，我们就谢谢你，你让我们不是凭空来造出这些东西，而是在你自己的圣灵的引导下，教会更加的成熟，更加谦卑，能够回到你自己的话语，能够回到你给历史一代一次交托给圣徒的真道。主，我们为着我们今天的讨论来感谢你，也求主你继续带领麦迪森的华人教会，让他们在你自己的引导下真是在装备上面，真是用你自己的福音真理得到装备，他们的经历上也被福音不断的改变，在他们的行为方式中真是活出与恩典相称的美好的行为，是被福音所驱动的，被福音改变的，以至于这样的是没有律法所限制的。主，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预备今天美好的饭食，虽然我们的伙食还没办法自己开，但是你借着 Subway 也是你普遍的恩惠，让我们享受这美好的食物。我们谢谢你让他们的预备，我们今天可以享受你的丰富的供应，让我们得以饱足，给我们晚上有更美好的时光。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